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主持人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周三啊，又是我们俩搭档跟大家在这儿聊天。 同贺组合， 没错没错。今天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应该是节气吧，中伏的头一天。 对，明天就是大暑啊。 非常巧的是，是个头伏的时候，还有这个小暑的时候。好像我们俩都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些跟这个吃有关的话题。今天就不说吃的事儿了吧。既然这么暑热来袭啊，咱们就说说暑天当中大家是去哪儿找凉快的呢？ 这样的一个话题，大热天您上哪儿找凉快？这个当然现在你可以在家里待着哈，然后你打开空调。但是家里的那个空间呀，它必定有限。就是你说要像说咱们平常家里几十平米这样的一个空间，真正说我有一大别墅啊，反正那也是少数，是吧？ 对呀。 就是你在那个小的空间里待时间长了，这人我跟你说吧，他就从这个心情上来讲，他不开心。 对，而且总想换个新环境， 是不是 就觉得比较新奇啊？ 你看去年到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大家全在家里宅着，这人就受不 了。 好多人待的有点郁闷了。 一旦说啊，这个可以出来了，你看这些人疯的，是吧？ 对，就是一旦您出去了，去哪儿既能让您觉得玩的比较开心，同时呢，也不受到这个暑热的折磨。 对，就找凉快啊。 对， 我就爱出去找凉快的地方， 是吧？ 你比如说，要说天不那么闷的时候，是吧？我愿意上那小河边啊，树林里头啊，是吧？那个阴凉里头啊，其实呢，要是再过点小风啊。它真的不难受。 对，就是有那种很多植物比较茂盛的地方，一个是它绿意葱葱的，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心里面是不是就特别清凉， 是吧？ 再有它有树荫，然后你在那树荫下，在那儿乘凉也特别的好。 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喜欢钓鱼去，是吧？垂钓啊，在水边上，然后搭一个遮阳伞，是吧？也还可以啊。也有的朋友啊，你别说，有些姑娘们愿意去逛逛那大商超，是吧？ 里面空调开的蛮足的。 对，里边它有那个那种大中央空调之下，它空间又大，就感觉就痛快多了。 我们再吃个冰淇淋 是吧？你敢吃？ 喝个凉奶茶。 行啊， 奶茶就是它不是要分，现在都可以选嘛？你是要热的，什么凉的，加冰的还是去冰的？加完冰，给它稍微冰一下，你再去了冰，就没那么难受了。 我们俩是觉得这方面挺有的说的，是吧？ 没错。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 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找到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或者是在微信端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两个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络啊。今天是7月21号啊，正式迎来中伏的第一天了。今年的中伏呢，一共是20天， 就是所谓的两个中伏。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9号，一直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对，也是我们这个体感温度啊，对，感觉外边最难受的时候。 这时候大家就明显是感觉出去之后啊，平时哪怕没有什么基础病，挺健康的人，但是哪怕身体可能底子比较弱一点，就有点不舒服了。 没错， 所谓热在三伏啊，三伏有初伏、中伏和末伏之分。它的日期呢，就是由节气的日期和干支纪日的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 所谓是什么夏至过后的第三个更日啊，就是入伏了。 咱们北方呢有头伏饺子二伏面的习俗。 你看你还说不说吃？ 你这又还是说上吃了，是不是？ 你说还不能少说。 就这个节气，咱们就离不开吃，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吃也能帮咱们避暑、调节身体啊。伏天闷热啊，胃口不好，饺子在我们传统习俗里是 开胃解馋的食物， 哎， 尤其蘸点醋，是不是？ 是吧？ 而吃一碗热汤面呢，身上发发汗，有利于去除体内的潮气和暑气。 哎，这就是咱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中医文化当中的一种精髓了 啊！ 你天不是热吗？啊，像刚才咱们直观上来讲，都是吃凉的东西比较痛快。 对， 但其实如果从那个养生的角度上来讲， 嗯， 您喝点热的，喝点热茶呀，喝点热汤啊，哎，反而有利于身体的散热。 对的，对的，嗯，吃面的时候，好多人是不是在就瓣蒜啊，就让这个汗出得更淋漓尽致一点？ 哎，而且还杀菌是吧？ 进入到中伏之后，紧接着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嘛。 嗯、 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跟小暑一样，大暑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一个节令， 就是比小暑还热 啊、炎热至极啊、 嗯！ 大暑是热到了极致， 没错。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哦、 啊，当然大家最近也感受到了啊，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 哎，这说到咱们北京这儿啊， 对。对，同时呢，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呢，也是最为频繁的。 哎、这两天郑州的这个大暴雨也是这个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对，我们都很关心那边的朋友啊，所以大家如果在朋友圈看到那些救援电话呀、这联络方式什么的，您可能觉得我家是北京的呀，我转了没用，那说不定您的朋友当中就会啊、他们再转发出去，就会有需要的人看到了啊。 哎、 当下呢，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的任务是很重的。大暑节气有晒伏姜、喝伏茶、烧伏香、送大暑船等习俗。这时候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 刚才说了啊，头伏饺子二伏面啊，这个防暑降温的过程当中吃其实是挺重要的。 没错。 哎，这个二伏来了，这个是又赶上雨季是吧？这个刚才说了，天气潮湿闷热，这个吃呢它就更加讲究，有好多这个好吃的朋友呢，他对于这个饮食那、这个美食就更加的挑剔了。 没错。 哎，咱们京城老百姓经常讲的就是这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个说法、 嗯嗯、 啊，现在我看全国各地大家 都是这样 是吧？因为好多东西你在网络上一传播呢，全世界就都知道。 因为有的年轻人自己成家之后然后讲一点仪式感、 哎、 比如说、哦、听说今天是某个节气了、 嗯、 我查查吧，他也不知道是自己查的是南方北方的， 对对对对对， 又觉得想吃就坐上这口， 喜欢吃就吃呗。 哎 哎，那么这个随着这个二伏还有大暑接连到来呢，各家京城老字号餐馆也是早就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消夏的食品准备好了啊、 嗯、 比如什么面条啊、饺子呀、啊、就都来了。 哎、 那记者从这个多家老字号去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呢，就是二伏当天，就是今天这个面食的订单，它比平时翻了好几番 哦。 哎，另外有一些这个时令菜啊，比如说这个咱们老北京人爱吃的什么糖醋里脊啊， 嗯， 哎，宫保鸡丁啊等等，一些这叫就吃面的时候的佐餐菜 啊、哦， 也是特别受市民朋友的欢迎。 对对对， 嗯，你比如说记者来到了一家非常有名的老字号啊，那个杏园刀削面，就看见了，哎。这个里边就餐的顾客们基本上都是点上一碗这个刀削面，然后再来一盘糖醋里脊、 嗯。哦， 哎，这一问说您为什么这么配呢？这么搭配呢？人家这个面馆老板就说了，天气越闷热，这个就是 佐面菜， 它叫什么 是不是？ 就是配合着吃面的这个菜， 嗯， 它的销量也就越高。 我想想，糖醋里脊可能酸酸甜甜的，比较下面。 对， 咱们说下饭啊，人家是下面。 你吃这个面的时候，你不管你是吃打卤面啊，还是炸酱面呀、啊，是吧、 嗯？ 你就点多多少少，它有一个调剂啊。那在新川面馆，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字号、啊 哎。 这个酱肘子和酸辣瓜条是他这个凉面，他们推出的这一款凉面的最佳搭档。 嗯， 一般哎来一份凉面，再来俩这小菜这么搭着啊，这也是外卖平台上订餐最多的套餐之一。 嗯， 啊，人家这边的老板朱老板就说了，这个店里头啊，二伏面的销量基本上都是平常的三四倍啊。这个不是讲头伏饺子二伏面吗？咱们今天就是玩命的吃面。哎，其中这个外卖就占到了 半数。 他们也是玩命的卖面啊。 没错，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了两碗面，是那个饸饹面，哎，这个倍儿利落啊，这个吃的 有嚼劲儿。 哎，另外像华天的这个名小吃，延吉冷面啊，这是咱们大家也都很多老北京的朋友都特别熟悉，原来在西四那条街上啊，后来听说搬家了，反正现在我这也找不着了。哎，这个冷面它的特点呢，就是鲜香酸辣甜咸。啊，就几乎把这个五味啊都给包含进去了。 哎，你细品的话，回味无穷啊。 哎！而且它冷面它在这热天吃起来它爽啊，是吧？那这个也是在两，这个面必须保持在2到3摄氏度之间，你就想想这个温度啊，它是非常的清凉爽口， 是有吃的讲究。 哎，也是不少市民朋友们心目当中的消暑必备的小吃之一。记者了解到，仅仅是华天这个总店啊，就他那个延吉餐厅的总店，每天就能卖出，你猜多少碗？ 多少碗？ 4000多碗！ 哎呦，那真是够多，就每桌都得走，估计好几十碗。 你就想吧，从早到晚啊，这个师傅装这个面， 嗯 啊，你就说这一碗面配齐了，弄齐了，怎么着也得5分钟吧？啊，你这4000多碗面，你说得多少个师傅，得连续的工作多长时间？ 人手要够。 没错，另外百年湘菜名店曲儿酒楼也接到了不少这个就是今天的订单， 嗯， 其中呢酸辣米粉和皮蛋啊占了绝大多数。你看， 我爱吃酸辣米粉， 是吧？再配姜汁皮蛋， 嗯， 是吧？ 合适， 很爽口啊。另外像什么东安鸡、左宗棠鸡这些吃面啊下面的这些， 嗯， 这个小菜儿， 嗯， 啊，叫什么左面这个菜。都是定量，也是直接的就翻番了。另外峨眉酒家的峨眉凉面二伏销量预计将超过10000份， 火， 当然不是说一天1万份 啊，总共哈， 这个，哎，二伏20天的嘛， 嗯。 宫保鸡丁的销量也比平时至少要翻一番。另外咱们都特别熟悉的庆丰包铺，它的那个牛肉面、炸酱面、打卤面、凉面等等，近期的销量也比平常多出了20%左右。我跟你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爱吃面啊？ 嗯， 吃面这事儿呢，它一个是做起来比较相对简单一点，是吧？你现在你都不用在家里擀面，你上外边去买那手擀面，买回来您就是做上烧上一锅水，然后把它煮一下，哎，这么一个加工。然后这个现在佐餐的这些是吧，菜呀，啊，什么这卤啊，你要是想做，你可以在家里做；你不想做的话，也可以直接 买点， 哎，超市采购回来，甚至有一些半成品到家里稍微加工一下。 嗯， 它这个吃法简单， 很方便的， 尤其是那凉面啊，大伏天的吃凉面，吃的也是特别痛苦。 对，有那种鸡丝凉面，其实里头也没放什么卤，把鸡丝那个撕吧，然后放点葱花啊什么的， 嗯，是吧？ 很方便的。 你就算呛点酱油，其实那面也挺香啊， 嗯。 二伏呢，紧接着大暑的节气啊，鸿宾楼的酸梅汤啊，曲儿酒楼的雷椒茄蛋啊，这还有柳泉居的荷叶包酥鱼等等，这些消暑的菜肴也是纷纷的登场。护国寺小吃天安门店推出了那个豌豆黄冰激凌，你刚才不是说吃冰激凌喝奶茶什么的？ 什么玩意？ 你吃过豌豆黄冰激凌吗？ 豌豆黄的口感本来就是那个有点糯糯的， 哎， 软软的啊， 哎，对， 这个口味，嗯， 有机会可以尝尝去啊。嗯，我估计这个也长不胖， 不会难吃，而且 没错。那么护国寺小吃起源店的经理啊，王经理介绍说，这些老北京小吃基本上呢都是在1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味道最佳， 嗯， 略带凉感而又不失每种食材的本味儿，也不至于过于伤肠胃哈，孩子和老人也都能适宜。哎，这所以呢，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去细心的品尝。 哎， 这也算是一个能够找到夏日里的一种这个乐趣的这一个方法吧。 没错，你看各家这个老字号啊，包括一些这个新的餐馆，都是针对这些时令推出了啊，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美食。然后呢，也是针对暑天呢，像刚才这个豌豆黄冰淇淋，就是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啊， 嗯， 就是想着办法让大家这个能够在身心上都觉得凉爽一点，别那么燥热。 哎，对，你看这四牌楼发的照片啊， 嗯， 这个西四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延吉冷面的总店的，应该是排大队，有坐着的等着的，有站着等着的，有等着交钱的，有等着拿面的， 就是生意多好呀。 哎， 好几位朋友都说好像就是还是在西四那块， 是不 是？ 没搬家是吗？ 然后你看这个各个餐馆都是想着办法的给我们做好吃的， 哎， 给我们解暑。今天的话题是问问大家呢，自己平时啊会找什么地方 去乘凉啊纳凉呢、嗯？ 是吧？哎，这个像红果就说了。什么树荫底下，我会找那个有穿堂风的地方凉的。 哦， 我跟你说，现在说穿堂风啊，有好多好多小孩可能都不太理解。 我还知道点，但是就是现在也是住到高楼里头， 嗯、 然后自己理解的穿堂风就是、 哎， 比如说北边的窗也开着，南边的窗也开着啊， 哎、 它这个风从这儿一过， 就是 凉快， 南北通透啊、 嗯。 过去为什么叫穿堂风？因为那个住平房啊， 嗯、 前面开开门，一般都有个后窗户。 哦， 哎，它可以从这个前后就贯穿着吹过去。 真正意义上的穿堂而过、 哎、对对对、还有那个就是比较大的那个过去有城门啊，现在你可能也没有什么那种像样的城门洞，就是你或者你上什么地坛呀、啊、那个天坛呀、 啊、 它有那个大门洞的那地方、哎，我跟你说你就往那门洞里一站， 风呼呼的， 也甭管外边有风没风，就是你比如说这天刮风那甭说了、哎，就这天即便不怎么刮风的时候、 嗯、 你站在门洞里它也有那个空气来回流动的那种感觉， 这应该是古代在建筑这个人民的智慧啊， 哎，没错，所以呢，这个找穿堂风的地方啊，注意啊，但是吹别吹太厉害， 哎，那头得护着点、 嗯、是吧？ 用户七七八九说，现在公园绿化覆盖率非常高， 嗯， 也是个找凉快的不错的选择。 哎， 像您说的啊，去有树啊、有草的地方啊， 对，它本身这些东西呢都吸热啊， 嗯。 然后宋彦军说，嗯，我会在单位待着，单位办公室 啊。 另外，对，另外像车里头啊、 嗯， 车里头，您是指自己那车里头呢，还是说这个公交车呀、地铁的车里头呢？总而言之，是车里头，它也都开空调。 嗯 啊，另外是商场里啊，这个商场里也是啊，有刚才我说有那中央空调比较爽。 没错， 嗯， 像在单位里头呢，还是多说一句，就是嗯，不知道咱们说在单位待着这位朋友，怕不怕冷啊？就是不知道你身边的同事们又是怎样的一个耐热耐寒程度、 嗯嗯、 大家在开空调的温度上面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存在什么分歧、 哎、 这个事儿呢容易伤感情的。 我这么认为啊、 嗯、 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单位大办公室嘛，就是说那肯定是一个空调是要开的， 嗯 啊、有的是中央空调可能你也调控不了 啊， 有的呢就是个人体质不一样嘛，你比如我和贺林在一块儿，那我可能就会感觉哎，希望再凉一点 啊。明白。 但是贺林女孩子她可能就怕凉，这太凉了她难受啊，那怎么办呢？ 我就拿一毯子， 这样就是怕凉的、 嗯、 啊。其实我也在男同志里边算是怕凉的， 嗯、 所以我是整个夏天我都不会丢掉我的长袖的这个外套，包括现在在直播间啊，我还是穿着它。它虽然不是太厚，但是它可以抵挡一定程度的这种凉， 对， 哎， 你夏天就是大家没看见季彤这外套啊，挺好的、 嗯， 它不厚呢，正好。一个是呢，在屋里的时候能稍微遇点寒， 对， 然后出门还可以当一个防晒衣穿。 哎，对对，它不是当，它就是个 防晒衣、啊、就是个 防晒 衣， 对 吧？ 哎、 对 对对，嗯，预备一件长一点的外套， 嗯 啊，这个或者说盖着腿啊，或者说披在身上，其实都可以达到那种这个防止这空调的凉的这种作用。哎、我知道你们女生好多还有披肩什么的，是吧？ 就是得拿一个，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大家都想要凉快一点、 嗯、 夏天你是可以理解的， 对， 所以你就多披上一点，一点也不麻烦。但是可能对于有的同事来讲，他已经穿得够清凉，他没有办法再去捡衣服了，对吧？大家要互相理解一下。 是是是，哎，对，作为这个怕热的男同志呢，也可以这个别非得要求把那个空调都弄得特别低哈、啊，这个、大家都是互相的体谅一下。 是， 嗯， 然后看到两位朋友，这是应该是出去玩纳凉的好地方。 嗯、 叶林给大家发了一个草原的照片， 哦、 哇，真的是上面。还有好多小羊呢， 哎呦，这 特别 多羊啊，好几百只羊啊， 对对对， 这都是你们家的吗？ 那是得有，嗯，趁了不少， 哎、确实啊，那个尤其是到了这个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啊，这个广阔的草原上，那个小风一吹，真的是非常凉快。 嗯，远处还有这个。 嗯 小丘陵 是吧， 看着特别的舒缓啊。 嗯、另外这个是海边， 没错，这是北戴河用户9290推荐的、北戴河真是凉快， 是吧、 啊、是真凉快， 消暑纳凉、 嗯、 这个好地方。草球蕊争春就属于我居家啊，大热天的我哪儿也不去了、 嗯、 也行啊，家里足够大， 对， 空调足够好，是吧，这个吃的足够多、 哎、 不出去了。 嗯，全天都是早点说。上高中时，午休的时候炎热难耐，学校又不舍得开空调， 嗯， 我就去实验楼乘凉。他给大家形容了一下 啊， 实验楼狭长的走廊，两边都是教室，头尾两端南北通透， 嗯、 那个过堂风吹的叫一个舒服。 你看，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去那个 什么实验楼啊， 嗯， 什么图书馆呀， 嗯， 哎，这个甚至学校里有的时候也还有那游泳池啊什么的，哎，这个肯定是特别舒服的地方。 这些亲水的地方， 嗯， 刚才说北戴河那不是有海吗？ 嗯， 然后您说可能去河边上的小公园啊， 哎， 刚才这个朋友说他上高中的时候。啊，这不是水啊，您刚才提的游泳池对吧，说混了，就是这些亲水的部分， 嗯， 因为它比如水蒸发它本来就会吸热，然后你看到水你也会心理上觉得很凉快， 那跳下去游两圈泡在水里是吧，就更凉爽， 哎，没错，嗯，没错， 哎，这个阿俊，这是一个视频的，他这是一个截图啊，还是一段视频，但是我们没有他播放不出来啊， 哎， 但是我能看见这个画面， 嗯， 有两位老人家啊， 嗯， 这个拿着鸟笼子，这一看就在公园里头树荫底下，哎，这个就是拿着鸟笼子在那儿，是俩人在交流什么， 嗯， 是吧，出去上公园里遛遛鸟， 俩提笼架鸟的大爷啊， 对， 在一个看起来不是很晒的地方，他们也找凉快呢， 嗯， 而且小鸟他那个给保护的很好啊，也会防晒然后防光什么的， 是的， 哎，一看就是很会养的人。 对，另外红果也建议说你可以去参观博物馆， 嗯， 啊，既长知识又在里边能够感觉比较凉快，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不错， 嗯，非常好。 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暑天的事儿啊， 嗯， 确实防暑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呢也有一些影响， 哎， 为什么呢，我们说一旦说中暑了多难受是不是， 是 啊，前两天呢就在北京站广场啊有多名旅客晕倒了，其实这种事儿发生的不少，但刚好这件事情被报道出来了， 嗯， 怎么回事呢，这个像在三伏天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潮湿闷热的日子里，提醒旅客朋友们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时刻防暑降温，最近就有两名旅客因为天气炎热不慎中暑，挺严重的，一度都失去意识了， 哦， 晕倒在北京站的广场上， 嗯， 当时幸好执勤的民警及时的救助啊，转危为安了。这是7月16号下午4点多在北京站售票厅门前的王女士突然就晕倒在地了， 哎， 执勤民警发现后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在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她说女士醒醒醒醒，在民警的呼喊之下王女士仍然一动不动毫无反应，几分钟之后呢急救人员赶到现场进行诊治， 哎， 王女士是自己独自出门啊，身边没有同行人员，据周围的旅客讲没有人碰她，突然就倒下了， 嗯， 急救人员初步判断王女士可能是因为中暑引发其他疾病需要及时送医进一步治疗，随后王女士就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另外一件事情是在19号下午也是4点多一位老先生姓崔啊，崔老先生在北京站排队购票的时候也是突然晕倒在地，同行人还有热心的旅客及时把他扶起来，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将崔老先生带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还给他买水来进行补充， 嗯， 崔老先生说自己患有高血压，由于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再加上着急买票啊，没顾上喝水，突然间就中暑倒地了， 你看看， 民警帮崔老先生购买了车票并将他安全地护送上车。铁路民警提醒各位旅客朋友，近日天气闷热，旅客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时刻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提醒大家就是有既往病史的这些旅客呢，一定要随身携带您需要的药品， 嗯， 也是尽量在同行的人员的陪伴之下出行，尽量不要自己单独的出门了， 是 啊， 有朋友说了我们选择上这个凉快的地方啊， 嗯， 我们去休假去待几天住一些日子，这样可以找凉快了， 嗯， 可以防暑了，但是你得去，从家里出发然后乘车也好坐飞机也好，这就去的过程当中也得特别注意防暑降温， 是的是的， 啊，也别在晕的道上，这个比较麻烦了就。 而且刚才这个民警的做法呢，嗯，大家也可以稍微借鉴一下， 哎， 比如说第一个王女士她晕倒了之后你呼叫她没有反应，这一定是要等到这个专业的急救人员赶到再进行处理。 对， 这崔老先生呢他自己缓过来了，那地上可能夏天晒得也比较热，或者是他在那个站里头那个吹着空调，那地上可能很冰冷啊，所以那个执勤民警是把他先要带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对， 然后及时的补充水分啊，这些应该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操作。 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您日常的用的那个药啊， 嗯， 这个随身携带。有基础病的朋友们就特别的要注意啊。 嗯， 这也算是一个健康方面的提示吧。 是的。 哎，这说了半天啊，这个三伏天大热天这些事儿，咱们再说说这关于 动物们怎么样来舒爽度夏的这个、这个小话题啊。 咱们热，他们也热、 哎、对，他们也热，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动物园大大小小的也还有不少动物呢。 是的， 这他们到了三伏天呢，也有各自的习性啊，也是各出妙招啊，这个去想办法度夏啊。甚至有一些动物，我记得到了夏天特热的时候，它会钻到那个地底下去休眠去呢嘛，是吧？哎，这个冬天有冬眠的，夏天也有夏天休眠的。这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帮助他们轻松应对炎热的天气啊。北京动物园饲养队福利组技术主管啊，这个曹雅妮就给大家介绍了， 给动物提供福利的是吗？ 对对，福利组嘛。说一般情况下呀，一些室内场馆就会打开那个24小时的恒温空调， 嗯， 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设定啊，当室外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的时候，饲养员会打开室内中间的那个串门，让动物们自由出入。 串门， 哎，就是你室内外，它中间它不是有那个门吗？ 嗯， 这个就是打开之后，动物想出去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想上里边来这个凉快凉快就到里边凉快凉快，就不会强迫咱们说现在啊，这就8点了，游人都来了，您必须在外边，也没有， 没法回。 对，这个可能您到那儿一看，说哎，我想看看那个大猩猩，结果一看大猩猩 回去了， 没出来，回去了，人回去乘凉去了啊。这个所以也请大家理解吧。啊，那么今年夏天，北京动物园一共准备了11种防暑降温的饲料水果，每天呢都的有保证定量供应啊，这个有定量是825.8公斤啊，这个就都计划好的，其中呢西瓜占了近一半， 最解暑的 应季的嘛， 嗯， 还有一些应季的蔬菜有19种，日常的供应量呢大概是731.7公斤，轻饲料有3种，像什么苜蓿啊、桑条啊、黑麦草啊，这个日供量呢大约有2500公斤左右，哦，啊，这个是他们的主食了，应该是哈，咔着咔着咔着，这个有好些动物它一天到晚的吃，那采取了夜间配送的方式，从收割到动物吃到嘴里不足15个小时， 嗯， 哎，这个夜里头去才把它收割下来，哎，一保证一早就供应的是那个非常新鲜的一些饲料， 吃的好新鲜啊！ 本来这些轻饲料也都是应该新鲜的。 嗯， 那同时呢，饲养员还为像一些比较珍稀的动物啊，像大熊猫啊、北极熊啊，还有棕熊啊等等，准备了绿豆及固体果珍饮料。 嚯， 熬点绿豆汤给他们喝啊！ 真是，他们放糖吗？ 这就不知道了。预计整个暑期，北京动物园应该是能够供应水果74322公斤，蔬菜65853公斤，轺饲料225000公斤。这只是量是非常的大了啊！这样呢，来确保动物们能够舒爽的度过整个夏天。除了饮食之外，饲养员还会对动物们进行那个环境的打造。来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舒适，比如说吧，在大象馆、水池、喷淋、泥坑啊等等吧，这一切设施都是非常的这个齐备啊。因为你看大象的这个习性是吧，它得爱拿那个鼻子吸上水，然后， 给自己喷喷， 给自己喷啊， 降降温， 或者给对象喷喷 啊 是吧？给孩子喷喷是吧？它有这个习性， 真贴心哎。 对，所以你得给它预备一个水池子。 嗯， 另外呢，还有喷淋系统啊，就是鼻子人家不愿意喷了，直接打开喷淋系统，然后就洗个凉水澡什么的， 淋浴。 哎，另外还得预备一泥坑。 嗯， 这大象嘛，特别喜欢在那个泥坑里头打滚。 据说那个一个是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赶走一些这个，比如说寄 生 虫。 啊， 那个泥巴涂上了还防晒呢， 哎， 是他们的防晒霜。 你瞧，还有防晒霜是吧？ 对， 这真是不错啊。 嗯， 这一土一木的完美结合，让大象生活的是非常的自在啊！也不知道云南的那在外边漂泊了好长时间的那波大象，就对他们的到哪儿了？这样，这要到动物园里就舒服了啊！ 嗯， 大象的运动场啊，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宽敞的，因为他们要需要足够的运动嘛。另外犀牛也有运动场啊，这两个运动场里头呢，都安装了喷淋设备和自动感应出水系统。这个自动感应出水系统，就是比如渴了的时候，它到那儿，哎，一伸嘴，水就出来了，就可以喝水了。那动物一靠近，设备会自动的出水。 目前呢，这个动物运动场基本都配备了喷淋设备，饲养员每天定时对运动场进行喷淋作业，就让那个温度啊能降下来。这个外边不下大雨，这咱运动场里下个小雨儿。当然了，最近这两天的天儿，估计那个喷淋系统就不开了， 随时可能是雷阵雨就下下来了。 那总而言之吧，这些设施都是为了增强运动的体表舒适度，让这大熊猫、斑马、什么马来貘这些动物呢，都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些这个水乐园嬉戏的项目。那另外呢，在动物园当中，冰块是不少动物这个夏天非常钟爱的玩具， 没事就舔， 尤其是北极熊，是吧？北极熊就估计没见过这么热的天儿。炎炎夏日的时候，饲养员们会配送大冰块啊，这些冰块呢净重都在20斤到30斤之间，是提前3天在这个饲料室的冰库里冻好了的，一次性给他们送上8到10块冰，让大熊猫、北极熊和小熊猫等等这些动物是玩个痛快啊！这你是抱着也好，还是说躺在那冰上也好，反正就是尽情的在上边这个乘凉啊，怀里抱着冰是吧、 哎？他们应该是不会说这个受寒吧？毕竟身上还长着毛呢。 对，它这个是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但人家也不傻，也不会老在那上头趴着。 但之前也是看过给大熊猫做这个叫什么冰块蛋糕， 哎， 就给它把饲料啊，还有那个就是它爱吃的一些水果切成块，然后就像咱们做刨冰之前啊，弄到那个都冻到一起， 是吧？ 但是它的跟咱们不同的一个步骤就是，它不把那个冰给爆碎了，它就是给它弄了一个大冰坨子，里面有好多苹果，它就是慢慢舔， 就从那个里边把那个苹果怎么给它抠出来吃， 对对，很有乐趣啊，感觉。 哎， 关键是去动物园看他们的人看着也很有乐趣。 哎，你看他怎么想办法把那个果子给取出来啊？ 看这个憨态可掬。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事儿了，你这不是找凉快吗？我跟你说，我在家，我小时候干过什么事儿，你知道？这个，哎，大人说行了，这天没那么热，别开空调了。但是呢，我又想着还是想找点那个很凉的那个感觉。你知道我经常怎么干吗？我把那冰箱的那个冷冻的那个门给它打开 啊， 然后呢，就从那个冰箱里头那个冷冻的里面那都是冰啊，是吧？它会冒出一些白气。 哦，对对对 对 对，嗯。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头喽，我就老想着这个地方不够大。哎，要不然我把里边那个箱子往外拿呢，我上里边坐一会儿去，然后把自己关在里边。 现在不是有一首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歌很火吗？ 什么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危险危险啊！这就想 把自己冻坏了、 哎。把大象放到冰箱里有 几个 步 骤？ 第一个步骤打开冰箱门，第 二步骤进去， 把大象放进去，第三个步骤关上冰箱门。我这是第一个步骤打开冰箱门，第二个步骤把自己塞进去，第三个步骤关上门，然后就出不来了。 那个温度会不会太低了？ 那这个不安全啊！家里孩子看见有这个动作一定要管教他们。 对，小朋友是会有一些这种危险的，但是他自己觉得特有意思的想法。 没错，哎，说到了这个找凉快，人家这个运石居士8115就说了，说大热天的，我会去游泳馆，我会在游泳馆多泡一段时间。平常啊，因为人家这个，我看他游泳应该是老去锻炼的，说都有任务啊。平常我1个小时能完成的那个任务，我这几天我给他拖延到2个小时。 也不宜就是过度剧烈的运动 啊。不，其实你别老游啊，是吧？这个游一会儿可以上来，在那个岸边上休息一会儿。反正游泳池你人家一般都是计次卡， 是吧？ 是吧？没有计时的，你比如说游泳卡去一次，他也不限制你一次在里边待多长时间，哎，所以这还是可以的。他说在家呢，我喜欢喝那个凉白开，哎，多喝点凉白开，而且吃西瓜。这是夏天常做的一些事情。 对，这个凉白开就是烧好了之后晾啊， 哎，晾 需要一段时间。有的人就比较心急。 没错啊。 红果说，去哪儿找凉快呢？在家听着大城小事，喝着热茶，互动着，心情愉悦，凉快。咱们说心静自然凉嘛，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呢，你就沉下心来，然后慢慢的啊，享受着，可能就没那么燥热。 对，8398也说了。我上单位这个上班的时候，那里边挺凉快的。下了班开车也凉快，回到家开个空调，家里也凉快。反正就是 路上不， 就路上这一点儿、 一点点 儿。从那个凉快的屋子走到这个车里边，然后再从车里边走到家里边。那家里边也有地库，单位也有地库，那还就热不着了呢。 那我觉得夏天最讨厌走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哪怕你下了。 了车，比如说你马上就到商场了， 是 但你经过一些小商店的门口，它会有那个空调的室外机，哇，它把屋里所有的热气都排出来，你经过那儿的时候会热到怀疑人生， 是吧？就是一下 还可以这么热， 突然被那些热气喷到了身上。 哎，现在特别讨厌那种地方，但小时候特别爱从那儿走。 嗯， 就是觉得一冷一热的，哎， 没错， 挺好玩。 嗯， 请叫我兔子说，我以前放假的时候就会去图书馆纳凉，现在图书馆自习室还没开门啊，就只能去超市溜达纳凉了。 嗯， 哎，又可以去读书学习啊。 是。老妞儿也说，看房子中间是堂屋，南北都有门，风从南从南向北或从北向南这么一吹过，这就叫穿堂风啊，这个给大家解释的啊。 嗯嗯嗯。等你长大说，在这炎热的夏天，我喜欢去海边吹吹风，很凉爽，踩在细细的沙子里非常舒服。涨潮的时候，浪花冲上来打湿我的身体，特别透心凉。我很有这种感触。 哎、对、 尤其就是比如说就是天快黑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呢，没有那么晒了啊，水是凉的，然后那个沙子也不会说一直晒得那么热，就是它慢慢的开始冷却下来的时候啊，你这个脚踩到沙子里 是吧， 就特别的得劲。 哎，小猪毛毛说，我坐在这里真凉快，我也不知道您坐哪儿了，是有穿堂风的地方吗？他说前天说少穿点吧，哎，结果呢这个觉得还有点凉，哎，只能是稍微的这个多穿点才舒服啊，半截袖加长袖，然后说这个实在是真的是很凉快。 林就专门说了，你看季彤刚才介绍了经验，说他不是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件这个防晒衣，又可以挡着点空调，出门还给防晒嘛。然后林就说要是这个向您学习啊，前一阵说去超市空调太凉，回来就热伤风了，以后也要带上一件长袖衣服。 哎，对， 这也是供大家就是做个参考嘛。 我跟你说个人小经验啊，我带着这防晒衣还有一个作用，我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哎这个身份证啊，哎驾驶本本儿啊， 是有兜是吧？ 哎、门卡呀，我都可以这些，包括钥匙，我都可以装兜里。 挺好，随身携带哈，也不用再额外拿个包了， 啊、不用拿包了、啊。 好了，朋友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大城小事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广告和歌曲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一会儿见。 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焦聚世界的目光， 勇敌和拥抱新山下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也许呼应来冰封四方。我爱北京昔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首先跨越千年时光，新机场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焦聚世界的目光，勇敌和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燃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引起呼应来 冰封四方。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赤诚不变中国军魂，永葆本色，挺拔姿态。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事迹展播为您讲述倾听民意、疏解民忧的榜样人物王宁。王宁，男，汉族，1976年2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共党员，炮兵指挥学院指挥自动化专业，1995年9月入伍，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装甲60高炮团排长、副连长、连长。2006年转业至北京市信访办，现任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一级调研员。王宁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12年青春奉献给了军旅生涯，他积极投身于科技练兵工作实践，先后肩负起建制连队武装球度、舰载炮跨海射击等军事训练改革重任。2006年转业后，王宁选择了直面复杂诉求、直接服务群众的信访工作，面对陌生的战场和全新的挑战，王宁继承发扬38军猛追、猛打、猛冲的作风，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不断提升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仅用3个月时间就成为了来访接待业务的骨干。2013年，王宁通过公开竞聘到12345热线信息调研处任处长，他出思路、带队伍、抓重点、把好关、正作风，带领全处同志为民生问题的上情下达奔走，不断推动难题化解，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01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改革，街素集办工作正式推开。时任信息调研处处长的王宁，围绕这项1号改革课题，扎实开创了与各级媒体合作、全方位宣传、街素集办，扛起了创刊直报市委市政府的市民热线反映周报、月报、专刊等多项艰巨任务，得到市领导多次批示和好评。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12345热线来电量持续高位运行。作为中心副主任和信息宣传处党支部书记，王宁带领分管处室全体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进入战时状态，聚焦疫情难点，紧盯百姓关切，通过接速集办机制稳控社会、稳定民心，全面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王宁的办公桌上一直摆放着一张军装照，时刻提醒着自己军转干部的光荣身份和特殊使命。每当遇到困难和挑战，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想起在军营的每一天，瞬间就觉得充满了干劲和力量。他也在时刻提醒我，为民服务永远在路上。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大 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主持人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嗯，今天是二伏的头一天， 所以我们要找找凉快。 哎，找找凉快，然后呢，大家也自行的把晚上要吃的面发到了平台上。 在7月20号的下午，北京怀柔区宝山镇道德坑村啊，这个消防指战员抓住了一条扰民的大蛇。 好嘛，刚才刚说了那么多可爱的动物，这个动物有点可怕。 对，这大蛇，这大热天的，它也不老实待着啊，跑出来了啊，这个把大伙吓了一跳。这条蛇呢，身长大约有2米左右，有多粗呢？粗的像成年人的手臂，是一个黄黑色的大蛇，这感觉就接近于那大蟒蛇那感觉了。哎呀，村民说看见了以后真是挺害怕的。 是， 不过呢，消防指战员是胆大心细，敏捷地抓住了大蛇的同时，发现这个蛇身上啊，它还有伤口啊，这天热可能伤口有点感染啊，有一些腐烂，于是便把这个大蛇呢带回队里，给它消毒疗伤啊，之后呢再放归无人的山林。 虽然它有点吓人，但人家也是一个好好的野生动物，还得救助它一下。 这大热天的大蛇跑出来啊，它当然吓人，它是不对的啊，但是呢，人家可能也是事出有因， 寻求帮助来了。 所以他可能是出来就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来求你们给治伤来了。 嗯， 结果呢还是挺不错的，这个。今天的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怀柔区消防支队啊，这个汤河口消防救援站就接到了村民们的报警，说自己家里进了一条大蛇，赶紧来看看来吧，我这个别人都不敢靠近，您瞅瞅怎么弄吧，这个有事啊打119嘛。据出警的消防员宋帅介绍说，他和队友到场时吓坏了的村民们也都围着这个大蛇，这个就说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吓坏了，还围着呢。 但是呢，这大蛇它都在院子外头呢。但是他们一进去院子一看，哎，这蛇没在院子里头，溜出去了。说你这蛇上哪儿了？哎，就有人给指说，不，钻那边那柴火垛里头去了。在这个报警的大爷的引导之下，消防员们一边挪腾那个木柴，一边留心查看。虽然说这大蛇的颜色和周围的草的颜色很相近，很难这个发现，但是呢，由于这蛇刚才咱们说了特别粗，哎，得有那个成人的胳膊那么粗，所以啊，在翻开了一堆木柴之后，宋帅趴在地上一下子就瞅见了躲在草丛里的大蛇， 藏不住。 哎，他说正好他那个尾巴呀就正对着我，当时呢我要抓他的时候，这大蛇突然就开始游走，从另外一边就爬了出来。 你看，人怕他，他也怕人。 对，宋帅说，我赶紧上前一把就按住了蛇头啊，这个都知道按住那个7寸是吧，哎，然后和队友吴显峰一起把大蛇从草丛里拎了出来。这个时候宋帅和队友才看清楚这条大蛇的样子，黄色和黑色花纹相间，这个身体是很粗壮啊，中间那段啊粗的跟成年人的手臂一样，不是从头到尾都那么粗， 那太可怕了。 哎，对，说一只手就中间最粗那段，你就一个手你握不过来。那么把这个大蛇呢抓在手里，感觉是沉甸甸的啊。身高1米8的宋帅和这大蛇比了一下，说这大蛇如果立起来，这身高比我还高，估计得有2米。哎，这是我们消防站有史以来抓到过的最大的一条蛇。他们在把大蛇装进袋子的时候呢，宋帅就发现，咦，这个大蛇身上有一个深大约1厘米左右、宽大概像小拇指那么粗的伤口，而且里边已经溃烂了。现场的指挥员决定放生之前把大蛇先带回消防站，试着帮他治疗一下。在消防站当中呢，消防指战员们拿出来碘酒和棉签，为大蛇的伤口进行了清理，把那些腐肉啊给它清理清理掉，然后呢进行消毒处理好之后，这大蛇呢被放归了无人的山林，说希望它能够这个伤啊 能好起来， 对， 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啊。 嗯， 那据了解，自今年入夏以来，怀柔区消防救援队已经接到了这个就是大蛇就是因为蛇扰民的这个警情，有20起了 啊， 抓了20多条蛇。这个怀柔消防也提醒民警说，遇到蛇您不要惊慌啊，因为保不齐你就算不住在山里，对吧？你到那个是旅游区，到山里爬山的时候， 嗯， 说不定和他们能够不期而遇，因为现在环境好了，野生动物就多了嘛。 没错， 你见到蛇以后不要惊慌，首先这是一点。 嗯， 再有呢，你不要试图进行驱赶或者是捕捉， 别给它惹急了。 哎，你别动它，你别招它。 嗯， 应该及时的避开，并且报警求助， 哎， 防止被蛇咬伤。 嗯，是的， 你也不知道它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 哎，刚才他形容这个是黑黄相间， 这就悬。 对，就这么花哈，颜色这么艳丽的，因为它有黄色嘛， 对， 你就不太好判断。 以这个就是这个自然界的知识来讲， 嗯， 这个颜色越鲜艳，它的 就告诉你我有毒，别吃我。 啊，对，越可能是有毒的。 对对对， 哎，这是这个一般的经验来讲， 而且它哪怕没毒，你咬一口也疼啊，是不是？ 哎，对，咬一大窟窿哈。这容易感染啊。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这个伏天啊，二伏都已经来了，明天又是大暑了啊。 嗯， 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样去找凉快的呢？啊，去哪儿，以什么样的方式解暑呢？啊，欢迎在听听 FM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当中，或者是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互动。啊，继续看到很多朋友们陆续发来了， 是 面Naughty 的这个面真的是长得跟蚊香似的， 各种面。哎呀，这是你自己做的还是？ 可能是要准备开始做面了。 哦， 是不是？ 这是要把它继续还要抻吗？我知道人家做那个一根面的那个面就是这么盘的。 他说要吃拉面了，肯定要那个先做。 哦， 啊， 就是你会把这一盘面再继续抻到特别细，还是说从这上揪下一块来，然后去抻做拉面？ 不知道呢，这真是个手艺。 哎，对， 我每次都抻不匀乎，要不然就抻断了。 一看这面就是醒的特别好了。 哎， 到时候抻完了给我们留一碗。 哎，起码给我们看个照片是吧？ 好的。 红果说，这个。他说自己找到知音了， 嗯， 跟博荣他们俩都爱吃面条。 哦， 嗯， 对，他说夏天吃点面条舒服， 嗯， 消好消化， 而且夏天吃过水面是不是好多朋友喜欢这样做？ 嗯，有的朋友就喜欢说冬天吃那个锅条， 嗯， 哎，然后呢夏天吃这过水的， 嗯， 哎，这就爱吃面条。小猪啊，不是小猪毛毛，这刚才说了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他说夏天的时候，除非工作必须出门，我是哪儿也不去，因为我觉得外边蚊子太多，我最怕蚊子。 是是是， 这大白天的蚊子好像还不怎么出来。 哎，要是非选的话，就是， 嗯， 就一个是非得特别热，一个是非得有蚊子。 你会选有蚊子吗？我也不会选有蚊子， 我就是哪怕热点我也不想有蚊子。 对，可能大多数人都对于热的恐惧要比对蚊子的恐惧要低一些。 就你咬了那个蚊子包之后，就它可能是也是发炎了，你都觉得那个包那儿也特别热， 啊， 哎呀就特别难受。所以怪不得弄点清凉油之类的是会管用，啊， 它会舒服啊。 啊，对对对，拼音说了，说起乘凉，小的时候喜欢坐在房檐下或者是在大树下啊， 哎， 小伙伴们搬着各家的小板凳一起乘凉， 嗯， 现在喜欢走河边啊，河边有垂杨柳来回摆动，非常凉爽。小区有爬藤小亭子， 嗯， 里面有阴凉的小长凳供大家乘凉，是一个好地方。 哎， 嗯， 对，50后说，哎，天一热呀，我就是早晚出门，早上出去把菜买好了，到了午间我就休息。 嗯， 晚上太阳应该太阳下去了以后，我再去溜达，就不觉得太热了。 哦， 哎，干什么事儿都别太急躁，哎，喝点热水，出一身汗，这个从心里头凉快。 这是有战术的，是不是？ 嗯，挺好， 啊。说起战术呢，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参军的事儿。参军是不是也除了这个强健了体魄啊， 哦， 然后也是学习了一些这个战略战术上的知识。 没错， 咱们刚才专门还听到了关于这个退役军人王宁的一段事迹啊。 嗯， 这儿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咱们老说比如说你是不是能读书读到学历特别高了， 哎， 期待能找一个什么样好的工作啊。那博士这个学历层次是不是大家会觉得他能够选择的工作的范围就 更广了， 那是当然、 然后教友介绍这样一位博士生，他的名字叫李晨奇、他是一位博士毕业的学生，然后他也去参军了、并且把自己练成了武状元， 好厉害。 在激情飞扬的背景音乐中，我们看到这个李晨奇时而转身后翻，时而马步稳扎，刚劲有力地挥舞着手中的刀棒，闪转腾挪，一招一式都打得虎虎生风，有板有眼、得到了场下官兵的连声叫好。这是某新兵团运动会开幕式的现场，新兵二连李晨奇正在为官兵进行精彩的武术表演。报道中这名武艺超群的新兵还是一位高材生，我们提到了军中少有的博士生士兵、 这学霸到哪儿他都是第一， 哎，成功是一种能力啊。 嗯， 本科毕业那年，李晨奇放弃了去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工作的机会，毅然背起行囊远赴边疆，成为了服务西藏专项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在那里他接手了水暖同心项目，让3100名藏区儿童喝上了健康的热水。也就是在西藏，他接触到了一批可爱的中国军人，看到他们在祖国的边疆生命的禁区喝着带冰碴子的水，在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这个李晨奇说，他们触动了我内心最深处的那根弦，勾起了我儿时的从军梦。 这就有了想法了。 哎，于是呢，支教结束之后，李晨奇回到了中央财经大学进行硕博连读。24岁的时候，在高校毕业生参军年龄上限，李晨奇毅然参军入伍。 现在在高校当中有这样的机会啊， 哎， 就是你入伍啊，服役之后，然后还结束了，还可以继续回来再进行学业。 然后呢，他就是他的这个驻地呢，地方是在晋西北高原、自然环境也是挺恶劣的啊。冬季极端最低气温达到了-20多摄氏度、当连队其他战士得知来了一名博士新兵的时候，都对他的表现充满期待。 博士生啊，还没毕业呢。 对对对啊，博士生当时啊，他一下就成为了全连的焦点。前不久，北京市从10000多名退役大学生士兵中评选出了30名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啊，李晨奇获此殊荣，并作为代表。在2021年北京市国防教育暨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大会上发言，他当时就对在场的1000名学子说，从军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经过学校的培养和部队的历练，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哎，都说部队是个大熔炉， 哎，说当今的部队呢，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趋势，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都离不开高素质的兵员，大学生成为主体力量，部队已经为大家实现梦想搭好了舞台，只要你是人才，只要你能有能力啊，你就能在军营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这个你在学校里边学到的这些知识，在部队里也是有用武之地的， 艺多不压身嘛、 哎、 对不 对？因为有好多东西你要不然你操作不了，是吧？你就现在你说我开车，我开坦克，坦克里边全是数字化控制，是吧？你看不懂那个仪表，你不知道怎么操作，你也开不走它。 对对对， 所以大家呢，这个很多，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们啊，有志于在部队去锻炼自己的，遇到有这个征兵的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是踊跃的去参与。 哎，今天有一个之前就是跟我这儿咨询专业的一个女孩，她说，哎，那个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去了天津的一个大学， 哎、 也就是说，这次高考肯定很多朋友，很多的孩子们已经确定了自己最终能够上到哪个学校。那现在在高校当中，每年都有这样面对高校学子征兵的这样的机会，感兴趣的学生们一定要及时关注这样的一些信息啊。 对，好，那接着咱们再说说大家都上哪儿找凉快啊？8398和特梅普都提到了去游泳馆里把身藏，游泳馆内找凉快。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这个绝对没有人有这个其他意见啊， 哎、 都是觉得游泳馆很凉快的。 办张卡，是吧？这个里边游一游还锻炼身体， 没错，游泳还练肺活量，挺厉害的， 是吧？ 是不是？ 哎，现在有人开始上图片了 啊！ 这马上 你该吃饭了， 是吧？ 点了 这个点儿就开始，这早的都开始吃了。你看红果这家伙这是一套， 一桌都出来了。 这是凉面， 哎呀，还有牛肉 是吧？ 黄瓜丝 啊，麻酱。是吧？ 真不错，哎，你看有蒜是不是？ 新蒜啊，新蒜，呵，还有啤酒，我天哪， 够丰盛的。 嗯 ，Naughty 跟咱们说啊，刚才他说准备吃拉面了，他那个是学的新疆拉条子的做法 哦， 啊，拉条子面醒好了能拉很长很长的， 是吧？ 嗯， 就跟那一根面似的啊，能很长。这纳进我心也开始上图了啊，这是您这是炒面是吗？ 哎，像 是吧。 哎，放点鸡蛋是不是？ 啊哎、 胡萝卜丝， 看到我都要流口水了。 哎，我也是突然的吞咽了一口。 哎、他这个不但发了痴，还说呢哪儿找凉快呀？我去泡澡。哈哈，下雨了，哪儿下雨了？您那嘎达又下雨了？ 雷阵雨吗？ 可 能 有 些区域啊， 有可能 开始下了、 哎。对对，看着这个照片上下的还不小呢、啊。 虽然都是清水，但是泡澡跟游泳不一样，泡澡应该还是在热水里头泡吧。但是出来了之后也挺凉快的。 你要想泡凉水澡、 我不想。然后这个朋友念的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哭哭哭 Kiki。 嗨， 他这个说，一般呢我都回家问我妈、问她要不要把存款给我，我帮她理财。 嗯， 他就说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哦、 这不就凉快了吗？ 老话啊，老话，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要不然就看看自己的花呗欠款，一看心里就凉半截，浑身发抖、 哎、 这位朋友就是曲艺界的大咖吧、 有可能。 有趣啊、哦、 嗯，所以你看就来了，深白色的天鹅啊、是那蛾子的鹅 啊、 不是，是那个鹅黄女鹰的鹅。 哦 对对，不是蛾子的鹅，好像蛾子鹅是不是也是这个鹅？我真不知道。您这是泡饭吗？这是， 哎，这是什么呀？ 这是凉拌的一个凉拌菜，这里边 是 有那个啊，是有笋还是有那个鱼腥草吗？ 嗯。 哦，自己切的面条 哇！ 这是俩小菜加哦，这切面条的是张伯荣。 哎，伯荣那个面条应该是就是他切成这样之后也是要给他撑开， 把它抖开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是咱们老北京自己家里做切面条的一个方法，先把它擀成，把面擀成一个薄薄的特别大的片儿， 嗯， 然后中间呢垫上一些那个叫一般我们都用棒子面 哦， 然后呢把它卷起来。但是它中间有了棒子面以后，它就之间就不会粘上。 嗯， 哎，然后从一侧用刀很整齐的切成那个细条条。 它真的是切的非常整齐啊！ 哎、对，它这是在折叠的状态， 宽窄、 哎。它这在折叠的状态之下，如果把这个整个抖开的话，就成了一根根的长长的面条了。 嗯，哎，真不错， 刀工不错， 手艺非常好啊。虽然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去哪儿找凉快的话题，但是既然今天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要吃面嘛，大家家里面做的面或者是出去啊，这个吃的好吃的面条 也可以展示。 哎，欢迎给我们展示一下。 嗯，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说说纳凉和吃面的事儿。 齐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焦聚世界的目光， 用笔和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起千层波浪，也是呼应来宾朋四方。我爱北京昔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周线跨越千年时光，新机场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焦距世界的目光，用力和拥抱西山下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沿西湖迎来冰封四方，我爱北京昔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我爱北京昔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回到大城小事节目中来，我是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说这个夏季纳凉的事儿啊。您去哪里找凉快呢？ 这咱们朋友们上图了哈，畅发的这是军事博物馆啊。是吧？大门这个喷泉啊，这个外边，然后到里边，到这个展览的内容。 对， 发了一大堆。 他比较早的时候说，这个最近天太热的时候，时常去军事博物馆参观，有抗美援朝70周年展览、建党100周年展览，还有各种军事的飞机、坦克等各种展览，既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又开阔了眼界，更能消暑降温。多 好 呀。前头也有朋友说去到书店包括图书馆啊，这些都是就是既纳了凉，然后同时又充实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好的做法。 没错啊。那进入这个三伏天之后呢，可以说炎炎夏日正式开启了蒸烤模式。 哎，真的是。 口罩、爆珠、挂脖、风扇、什么降温喷雾等等一些五花八门的所谓的清凉神器就相继登场啊， 听着怎么都有点奇怪。 就有的是在网上吧，就成为了新晋网红啊，有的呢就在那各大小店里、两元店里都在那儿用那小喇叭推销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两元两元一律两元， 每件商品一律两元啊，就这些地方，所谓的这些，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啊，都是一些噱头吧，可以说噱头十足的产品里边呢，它却暗藏着诸多隐患啊！一旦您使用不当的时候呢，甚至可以成为威胁您健康的伤人利器。 哎呦 啊，暑热当前，这个戴口罩会产生一些不适感啊，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网上出现的那个口罩爆珠，就让很多人呢，可以说看了之后眼前一亮。 这到底是什么呀？ 他这么说的啊，只要取出1到2颗爆珠放到口罩的内侧，捏破之后再戴上，就能够减少，就能秒变冰爽。就是口罩里边就会冰爽啊。那么，记者就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了搜索，看到这类的商品吧，都是宣称可以让口罩 带着以后就不闷热了，哎，所谓告别闷热，什么保持清凉舒爽，哎，以一款月销量在2万以上的口罩爆珠为例吧，每盒产品装有100个米粒大小的胶囊状的这个颗粒， 这么小呢？ 哎，分为冰香薄荷、冰镇薄荷、什么柠檬、西瓜、葡萄等这10-20种的口味。 嗯， 不过从产品介绍来看，这款口罩爆珠在使用上显然与这叫按摩油啊并不相同啊，有用户反映说，哎，其实弄完了一点用没有，哎，就是一大股的那个廉价香精的味道。 哎呦， 而另一款同类产品当中，商家并没有说明口罩爆珠的具体成分，客服也迟迟没有对此给予明确的答复。有消费者表示闻久了头晕，还有的人说吃一片薄荷糖都比这凉快。 它可能都是些什么合成香料。 啊，对，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把它捏碎了以后抹在这个脸蛋儿是吧，这上面，然后口罩里边它就感觉到凉爽。 那我用这个风油精啊，不行，太 风油精啊太刺激了吧。 有点过了。 哎，就像那位朋友说的，你嚼一薄荷糖其实也比这畅。 那是。 哎，相比之下，一款莲花清瘟口罩爆珠自我标榜的功能更是有点忽悠哈。 啊， 呼吸不畅爆两颗，鼻子畅通，加班熬夜爆两颗，不犯困。在商品的详情当中，这个商家是号称口罩爆珠精油由莲花清瘟胶囊内部这个分叫那部分的那个药物同源提取物。 那就是 制成的， 山寨人家那个莲花清瘟胶囊呗。 是吧，这个我觉得说的有点就不靠谱了，太夸张了啊。 嗯， 而在北京小汤山医院康复中心主任武亮看来呢，这个口罩爆珠释放出的成分会与面部口鼻长时间的接触，并且甚至会被您直接吸入，可能会对皮肤和呼吸道产生一定的影响，诱发过敏反应，甚至引起哮喘等这些疾病的发作。他说这个产品呢可以有创新，但是创新呢一定要有原则和底线。国家对于吸入剂是有严格的审批要求的，如果含有药物成分就应该按照药品来对待，明确适应症，而不是谁都可以拿来这个是吧作为销售商品的噱头的。 对啊， 目前的这个口罩爆珠仍然缺少有针对性的行业规范的标注，安全性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事实上类似产品在国外呢也是饱受质疑。据报道，这个我们邻国啊，这个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啊，近日呢也对市场上的一些热销的49款口罩香气贴进行了检测。 香气贴， 哎，对，就贴在口罩上，它会有香气。发现这些产品无一例外的都没有进行过正规的申报，并且没有通过相关的机构进行安全性的检查。目前呢，那个韩国那方面他们的消费者院啊，也是一个消费者的组织吧，已经要求相关企业停止销售了。 可不是嘛，你看刚才听到的时候，博荣就说爆珠都是些化学玩意儿吧，放在口罩里不都吸到肺里了。 哎， 确实这些尤其是它不是一些什么我们受到认可的，就是跟药相关的有这个产药资格许可的一些部门生产的，你一定不要啊贪图它的这个新奇而去尝试啊。 传统的咱有啊，花露水、风油精、清凉油， 就是啊， 都行吗？ 用那个不香吗？ 那别往口罩里抹。 对，我刚才简直是危险危险危险。 对对对，要是想清凉一下，抹在什么太阳穴啊、脑门啊什么，这就可以了。甚至有时候下巴 就这个下边这块抹一点。 有个类似的事儿，我们连起来说啊。刚才说到这些清凉神器，其实呢还有一些像小风扇之类的，我们已经火了很多年了。 小风扇拿在手里那个对着自己吹那种。 对，那种手持的嘛，有时候就可以从那个电脑上 USB 接口， 哎，对对对对对， 充点电啊， 对对对， 你就拿着出门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吹一吹。 哎，其实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心理上觉得，哎，这有小风扇的挺凉快的。 好多小姑娘可能觉得拿着这也是一个就挺酷的一个装饰。 嗯，没错。 跟口罩爆珠的清凉效果比起来，这些啊热销的挂脖风扇显然要就是效果来的直接很多啊。 挂脖风扇， 就是它有的有一个绳，有的是手持的，有的是有个绳，它还做成比较好看的那种卡通的样子。比如说啊。的卖点有什么呢？类似4核强劲动力，360度全面出风，摆脱手持烦恼。手持的都过时了， 风扇挂脖子上。 对对，你挂脖子上之后，它就照着你的脸吹。 对啊，从下往上吹是吗？ 哎，就危险在这儿。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这类风扇的外观通常时尚小巧，酷似头戴式耳机。只要挂在脖子上呢，就能随时的感受到清风拂面的凉爽。 因此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而从产品设计上来看呢，既有配备漆羽扇叶的双风扇款，也有双涡轮多风道的无叶款。价格方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 哎，越高级越贵啊！ 哎，以一款月销量超过3万的无叶挂脖风扇为例，售价是169块钱。使用场景呢，涵盖了居家、烹饪、办公和户外，听起来不错，好像你做饭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它能帮你扇扇。在宣传页的界面中，这款产品被包装成为了科技感十足的风扇新物种。物种都出来了， 好嘛。 不过从评价来看，有消费者发现使用过程中脖子闷的直出汗啊，着实有点鸡肋，甚至意识到有人说了啊，纯属智商税。 就是、你买这个你就给人交税了。 哎啊，再比如说另外一款售价就贵一点了，高达699元的挂脖风扇，它是在贴近颈部的位置上加上了ETC 制冷芯片。ETC 难道不是过高速时候缴费的那个？ 这是一种智能芯片啊。 哎，它反正是一种噱头啊，号称说可以通过这样的速冷黑科技实现骤降12摄氏度 啊。 啊，给你一下降12摄氏度， 给脖子上 怕不怕？ 就把那个东西贴脖子上了。 哎，就是有消费者会担心嘛，长时间近距离的冷风直吹，容易导致感冒或者是颈部的不适。 嗯， 其实大家心里还是挺清楚的啊。 没错。 但是有一些小孩可能就不那么明白了。 哎， 据报道说，广西南宁的有一位7岁的小男孩，前不久就因为贪图凉快，在家外出。在家还有外出的时候就一直挂着这个挂脖风扇。有一天中午呢，他带着挂脖风扇睡着了，醒来之后出现了面瘫的症状。 哎，你瞧瞧， 7岁的小孩啊，按说就是身体还都挺好的时候。 对， 挂脖风扇的出现呢，本身其实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给全身造成损害啊，给身体造成损害。专家说，风扇长时间对着脖子直吹，容易导致颈动脉血管快速收缩，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另外，在人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下，面部长时间接收冷风的刺激，还可能导致面神经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瘫了。主要表现为口角歪斜、面部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碍啊等等。使用这样的产品，需要事先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普通人呢，其实是比较难以做出专业的决断和评估的，特别是老人、小孩啊，以及比如说处于生理期的女性，你的身体免疫力本来就比较低了，使用这个东西的话，风险会变得更高。 没错， 在专家看来，对于这类关系到使用者健康的产品，既不可以啊随意的生产和销售啊，而是应该明确生产标准、适用的对象和使用的方法，在漏电保护等细节上也予以完善，确保使用者的安全。也是要建议大家啊，不要盲目跟风选购，也不要过度贪凉，以免损害了您的健康。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商品设计的有问题哈。你这个电视里都演过了《哆啦 A 梦》嘛，人家把它戴到头顶上嘛，是吧？头顶上有一个小扇叶，突突突一转，是吧？保不齐转着转着还飞起来了。 嗯，这只有照着脖子吹，可能就是不太靠谱。 对啊，咱们传统的那个吊扇，它就是在头顶上去旋转。 对对对， 那个风从上边下来，覆盖到你的这个身上、头上，它总比你从下边直接吹着脖子这个要凉爽的多。 对，原来那个你看，虽然那么大一个风扇吧，但是它由于挂的比较高，然后它覆盖的面又比较大， 是吧？ 你整体接收到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冲的一个劲儿。 对，人家哆啦 A 梦那个也跟小扇子似的吧，戴在头顶上， 竹蜻蜓是吧？ 哎，就类似于竹蜻蜓，竹蜻蜓是 飞 一根棍儿，上面一个小叶面，拿手一搓，它就飞起来了。 哦， 哎，人家那个是戴在头上，它是一个固定的啊，有应该也是有个小马达之类的，是吧？ 嗯、 哎，这是在头顶上吹一下，我觉得还好一点。 哎，咱没那百变口袋，咱们就不要把自己当哆啦 A 梦了。 好吧，哎，我这胖劲儿倒是挺像，我这肚子比较像。 有元首吗？ 哎，对，其实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好多这个小事儿、小技巧啊，这咱们一不留神你就掉到坑里头了，是不是？哎，这刚才说了这些东西，他说的天花乱坠的，是吧？你买了以后觉得，哎呦，交了智商税了。还有一些东西啊，它你在生活当中你用习惯了以后啊，他就给你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啊、 嗯。 你比如说，我用的一款那个就是买菜的软件 啊、 哦、，APP， 他给你送到家的那种。 哎，对， 哦、 点单了以后就可以送到家了。 嗯、 然后呢，最近呢，它升级了，改版了，哎，改完了以后吧，就原来用的那个功能吧，它变了。 啊，这个首先一个是他过去是一进门啊，他就哎有几张这个优惠券， 嗯，对对对， 满多少钱可以用，满多少钱可以用，你直接把它点了以后，你结账的时候你就自己选上可用还是 省点钱， 用还是不用啊，他都是省个三头五块的，你总是个心理上的比较高兴， 对， 哎，改完之后呢，哎进去没了。嗯，没有这个优惠了。 嗯， 啊，改成什么样了呢？就是你，你都选完了以后啊，在结账的时候，他给你显示一个，就是有的几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哦， 那也罢了。问题是，他也有一个金额的限制。 嗯， 就是你在选的时候，你就心里就没谱了，你也不知道你选了多少钱以后才能享受这几折的优惠。 哦， 哎， 不直观了， 所以他就不直观了，就不那么直观了啊。 嗯， 这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因此而多选呀，或者少选呀，反正就是增加了使用上的一种小障碍吧。 对， 哎，还有一款软件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生活当中也很多朋友常用的啊，就是那个叫车的那个软件 啊。 哎，这个但是啊，最近7月19号一大早，市民张先生哎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老人家里呢房子漏雨了，于是张先生呢就得赶紧去啊。但是呢，他住在西城区，母亲住在通州区。 嗯， 也心里着急啊，挂了电话就干脆打车去吧。哎，现在这个就连上了点岁数的朋友都会使了，哎，用那个叫车的软件， 挺方便的。 但是，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当天啊下雨嘛，阴雨连绵，这车不好约。 嗯， 这张先生呢，就叫车的，在这个叫车序列里啊，排在20位之后啊，您前边还有20位这个在等待。哎，一想，哎呀，预估的这个时间这个比较长啊。情急之下，他便在已经下单的基础上继续勾选了其他价格较高的车种。 对，就是同时呼叫。 哎，对对对， 嗯， 他会让你选啊， 嗯， 你是不是要增加这些车种。哎，这位这个张先生他就增加了。哎，这当然其中不乏价格要高出好几倍的豪华车。 嗯， 张先生说啊，这个价格昂贵的高级车辆使用的人群不多，所以呢他就认为啊，这个一并勾选之后，这个快速约上车的几率是可以大大提高的。 嗯， 你多花点钱就多花点钱呗，反正因为那边老太太着急，所以我也得赶紧过去啊。 对啊， 但是事不如愿，这软件上显示各个车种都没有立即响应的迹象。随着等候的时间越来越长，原本排在20位之后的张先生，在轿车的序列里已经进入了前5位， 就排着都快到了。 哎，前面就剩下5个人了，嗯，啊，就剩下几个人的话，那也就没必要叫那么贵的车了嘛。 哎， 所以张先生说，我就想把订单里那几个价格比较高的车种给他取消了。 嗯， 结果他发现没有办法单独取消，你要取消就整个的把所有的这个轿车全都取消重新叫。 哎， 这就意味着刚才那队白排了。眼看着自己已经进入了普通车辆序列的前3位，可这个时候一辆豪华车接了张先生的订单。 哎呦，这什么心情啊， 哎，对，哎呀，这个张先生也特感慨，说哭笑不得呀，说这玩意儿就叫请神送医送神难， 有点那意思。嗯， 哎，说这个事后呢，他又下载了多款轿车软件进行试验，发现有几乎所有的轿车软件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张先生希望网约车公司能够完善轿车的功能，让老百姓能有更多的选择啊。这个究竟张先生操作失误，还是说轿车软件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漏洞呢？记者也致电了多家网约车公司咨询啊，咨询之后得知，轿车软件中确实无法单独取消某个车种的这个轿车，没有这个功能。一旦您确定下单，那么这个要整单取消重新排队哈，要不然就得认账。 也就是说 有点强，就是强买强卖的意思了哈。 你不想那个花多钱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勾选别的， 哎， 就只能在那可劲等着。 这个，当然咱们也可以理解是吧，我这边我也没有得到一个更快的速度，嗯，然后我还付出了更高的价格。 嗯，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他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 有点不对等。 哎，是的，如果说这个车是吧，多花了1倍的价格，但是他马上就来了，这个我心情上我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是的。 哎，所以我也很理解张先生的这种烦恼。也希望咱们这个，你不管是平台也好，还是这个怎么样的，一些在设计服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 问题要考虑的比较周到一些。 嗯，不要强买强卖、啊 嗯、否则的话这就是个口碑嘛，对吧？大家如果就一次两次感觉不好了以后，我可以不用你嘛，我可以去换别的，是吧？ 哎，那么多同类型的软件、 嗯、 谁就是做的更贴近消费者的这个真实需求、 嗯、现在不是也咨询了吗、嗯、现在主要的这几款都不行，那万一谁要先行了一步呢、 嗯、 啊，谁变得那个更方便了， 哎，那就脱颖而出了， 是吧、嗯、这个你看看是就想着办法这个啊坑着人家多赚这么一回钱好呢，还是是吧，这个想这个对这个消费者的反馈意见及时的这个做出回应，然后改进自己的服务方式赢得大家的好口碑，哪个对于你的经营更加这个有利呢？我希望这些经营者们也好好的考虑考虑， 对，思考一下。 嗯 再来说一个这个关于陡坡改缓坡的事儿啊、 哦、 这个如果是比如说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个是没有楼梯、 嗯、 就是如果楼梯特别多、 嗯、 或者是家门口的这个坡特别陡的话啊，都对您的出行造成不便、 哎、 像红庙北里14号楼的居民张大爷就说，以前啊坐轮椅的老人出门只能说台阶陡坡二选一，也都不太好、 嗯、 是吧， 因为就是即便这楼有电梯、 嗯、 你坐电梯下到了一层，然后你再从一楼这个楼里边出到外边地面的时候，它还是有那么几级台阶儿。 对、嗯、而且他说呢，虽然有坡道，可出门太费劲了，得同时几个人推着啊。现在呢有了缓坡，腿脚不好的老人下楼终于不发愁了， 就自己推着那个轮椅的轮子也能控制住， 哎，慢慢走嘛、嗯、他说他们这栋楼建成了30多年，住着300多户居民，随着楼里老人不断增多，下楼难成了普遍难题。记者发现这栋楼有3个出口，但是都需要下7级台阶， 这个够高的了、 嗯、只有中间一个出口建了一个陡坡啊、 嗯、 说台阶没法走，可是这个坡度又太大了、 哎、 老人家说，我老伴儿推轮椅每次我都心惊胆战、啊、 就怕拽不住的 啊就怕他控制不住，我怕他摔着、 嗯、 下楼难，那张大爷出门就越来越少、 哎、 偶尔出门还得请年轻人帮忙呢。 你看， 有时候对于老人来说这可能是个恶性循环，他越不出门他越不运动、 哎、 可能有些机能退化的就更快、啊、 身体就越来越不好。 一位年轻小伙子都说特别费劲，他帮楼里的几位老人都推过几次轮椅啊，每次都是捏把汗，由于坡过于陡，上坡的时候十分吃力， 往上推也费劲 啊。下坡的时候更是担心轮椅会冲下去、 嗯、 只能背过身子倒退着往下走。嗯，大家想想这个动作啊， 是， 其实你也看不清楚路，也蛮危险的。 没错， 他们这边的这个党委书记介绍啊，说楼体和道路之间只有几米的距离，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把1米多高的坡道变得平缓，还不能阻塞道路的通行，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难点。 嗯， 今年5月份啊，这个他们这儿的党委书记王娜啊，到了红庙北里14号楼，短短20分钟内他就看到了7、8位老人要么推轮椅要么推助步车啊，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才能通过坡道。 嗯， 看到这个场景他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啊，说这事儿不能再耽搁了，必须想办法解决。 哎， 他就跟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大物业，派专业人员实地查看，说这个红庙北里社区产权单位比较复杂，为了规范管理，我们引进大物业对社区内多个小区的道路绿化、保安、保洁进行统一管理。随后社区与大物业产权单位居民共同协商，决定对西侧出口进行改造，于是产权单位提供建设坡道物料的资金，大物业进行施工，6月29号这天施工正式开始。为了在短距离内让坡度变缓啊，坡道中间呢设计了一个平台，让坡道拐个弯，就是上一级啊，再上一次， 走一个之字形啊， 是是，哎，呈现要是个 L 型，他说是 哦、L 型， 对，这样一来呢，坡度由原来的20度降到了7度左右。 哎，你看看， 7月15号这天，坡道施工就全都完工了。 嗯， 今年80多岁的李奶奶施工期间，每天都熬上一大锅绿豆汤给工人们解暑。 你看。 哎，李奶奶笑着说楼里呀、啊、很多和我一样的老人，坡道修好了既方便又安全，社区这事儿做得贴心。 嗯，对，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啊，让老人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方便了啊。 嗯， 所以说这大热天的呀，你给人家做点什么好事，人家这心里的他也还是暖洋洋的。 对呀、啊、对呀、啊、 就这种暖他不会引起任何的不舒服 啊，他也不会热，是不 是？ 是 是是。哎，说到了热呢，大家有什么方法找凉快呢？好多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啊。 嗯， 深白色的天鹅哈、啊、还是他刚才那位天鹅，他说他刚才 珲春那边回来。 哦， 那边环境挺好的，人也少，适合度假旅度假休息。北边了是吧？啊，哈尔滨吗？还要往北吗？ 挺靠北的地方 啊, 啊。 对， 它其实最高温度也不低。 说城市不大啊、待着很清静，哎、那边真的是凉爽、 哎， 晚上还得盖被子呢，哎，特舒服。它是白天可能最高气温的时候应该也不低， 对。 但是它的一早一晚应该都是比较凉爽的。 哦，温差比较大，那也是要去注意这个增减衣物啊。 就是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嘛，对吧？ 像用户7026他说，热天吹空调确实。凉快，但其实夏天适当多出汗也是有利于健康的。适当多出汗、出太多也不好。 哎，对，就是你也不别完全的这个不活动。 对，他说如果整天吹空调不出汗的话， 不好， 有时候也会生病。 是，冬日思雨说哪凉快啊？要我说哪凉快，当然是有南墙根的地方凉快。有南墙根的地方哦，现在这天南墙根好像也不兴啊，也。这现在几乎半直射的状态啊，南墙根也没多少阴凉，难道说有讲究啊？南墙根 是哪个南墙根？ 南墙根待着去吧你 啊， 有这么说的吗？ 就跟那个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差不多意思， 好像没这么说。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给我们发了一张，哎呀，这个荷花和荷叶的照片啊，就是一看就是。赏心悦目，然后心里面就特别的沉静。他说荷塘边凉快，找个荷花盛开的地方赏花舒心，尤其是好多这个荷塘旁边还会有个小亭子。哎呀，你在亭子里头坐一下啊， 是吧？荷塘月色嘛、 哎、 是吧？ 对对对， 大文豪人都上荷塘旁边去乘凉去， 可不是吗？ 大美和小丽这名字起的真好啊，发一个图片，哪凉快哪待着去嘛，不是？这地方好，青城山啊，这是那个入口大门，这儿还带着这个名字， 一看就很避暑的样子。 这个翠绿翠绿的那树啊， 哎、 进去看着就凉快。 哎呀，这个转眼间节目又到了尾声了，最后想要借用冬日思雨的一句话啊，给大家一个美好的祝福。 哦、 不是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嘛？今天很多朋友晒了自己在家这个做的面条和在外面想要吃的这个面的样子啊。 哎、 冬日思雨说，祝大家吃面条清清爽爽，健康长寿。因为咱们说这个面是有绵长这个 对对对 比较好的。寓意嘛， 就是长寿面。 对，谢谢冬日思雨，也谢谢大家今天啊在大城小事跟我们的互动聊天。我是贺林， 我是季彤。 接下来新闻广播即将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新闻2021，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秋天的夜全部被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汽油香，醉人长荡，老城角的夕阳回荡破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青花瓷罐跟着麦香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Pen me 万身 One me 叠的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个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包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跟山来的蹲着蹲累了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叫一句八哥是倍儿有面子。昨日要厚道，要值得礼貌。